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花阿笋哥喺度做录音， 同埋好多我哋嘅听众。 系今日我哋讲一集奉献日， 我哋剪到 一剪又同晒， 即系一集里面包含晒咁多位师兄咁。 因为有啲三十几分钟，你两集已经六十分钟。 哦，咁又系，好，大家洗耳恭听。 喂，王大仙你好啊，多谢啦！我哋第一个听众打上嚟啊，笋哥。 喂，我哋使唔使录翻开头个 heading 啊？ 咩 heading 啊？咩啊？十年诶，我哋个 heading 系呢个前尘十年。好多谢你打上嚟俾我哋，因为你系今日第一个打上嚟。 话你系天字第一号啊，师兄你介绍下自己先得噶。 哎呀，怕丑添啊屌！ 哎，唔好怕丑， 唔使啊，你一路打飞机一路讲都得噶。我哋大家都有嘢做紧嘅。 唔系阿笋哥喺度执紧相啫。 哦，我加食完饭咧，我醒起。應該是今晚我記錯時間，我啱睇翻手機，所以即刻打過嚟啦。 哦， 多謝你啊，多謝你黃大仙。我好印象深刻嘅黃大仙呢位聽官，因為佢喺好多年前已經支持我哋好耐啊，多謝曬你。你翻牆都聽過我哋，我真係好多謝你啊。 其實我哋個節目點解要翻牆聽咧？我想 喺內地啊，人哋 我哋個節目其實喺內地嘅嘅限即係唔得嘅，我哋個尺度係已經喺內地係唔得噶啦，已經係。 你哋一啲尺度都冇啦，應該。 咪就係咯，我哋都冇尺度啦。 但 係 喺 Facebook download 唔到噶嘛。 哦，原來係咁。 可以，我哋上唔到 Facebook 嘅，上唔到。 哦，原來係咁。 完全上到。我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啊。 好啊。 我其實我咧喺東莞度做嘢嘅工作嘅，係廣東人。不過咧，我喺廣東度讀書，然後咧喺呢度做嘢，係做房地產嘅。 哇！發達喎、啊，大佬。 你先有錢人嚟喎、 啊。我仲未講完，打工仔嚟嘅啫，打工仔。 唔係個個老闆都話自己打工仔嘅。 喂，但係有冇？唔係，但係你講到東莞咁敏感，好多聽眾肯定係好有興趣知道東莞而家有啲咩玩啊！ 唉，冇錯，應該好多人都想知道，不過依家咧水盡鵝飛啊！ 係啊！ 唉，死到揾人打飛機都揾唔到。 哇！咁啊，好慘喎，真係。 咁啊，真係靠自己咯，而家開始即係靠左右手咯，而家。 我都係過邊啊？過深圳玩噶啦。 咁緊要，深圳有咩玩咧？我哋好近嘅嘛。 唉，深圳好多人上嚟啦，深圳會所啦，即係其實就齋吹啦，然後咪再約啲女咯，自己去爆房咯咁樣咯。 但係會唔會價錢好貴咧？因為你再約啲女仔出去爆房，個錢就應該好貴喎。 其實應該點講咧？高中低吧咩都有，而且咧好亂嘅，因為唔似得以前嘅。以前我哋開酒店有桑拿，有人管理噶嘛，啲即係東莞以前係最好嘅。啲人話明碼實價，因為話千或者幾嚿，即係對應嘅。依家咧冇人管理就亂噶啦。有啲女咧似自己咧好少少，就跳高嚟買啦。有啲覺得你哎呀。OK 嘅，咪幾嚿算數咯，我都試過好多咯，係啊。 哦，明白，哇，咁你啲生活真係多姿多彩啊，同我差唔多啊。啊，大佬，呢排生活點樣樣啊？ 生活無聊啦，一個人忙忙碌碌，因為咧自己打兩份工啊，唉。 哇，有兩份工打都好喎，香港地啊，真係連兩份工打嘅機會都冇啊。 係啊，應該我哋可能之前可能我同香港咁樣吧，會多啲機會咯。其實 明白。 而且咧，我做呢份工咧，算係比較自由嘅，因為我公司老細啊交代啲嘢，我搞掂就得啦。佢唔俾得我喺邊度搞掂。 係。 哦，先咁你嗰、那個做房地產嘅意思係咪即係介紹啲租盤俾人咁嘅意思咧？ 簡單嘅唔係我哋，其實我做咧係屬於係開發。即係開發商啊，即係開發地產，然後咧，我再講具體啲啊。其實我就負責對啲官嘅，對啲政府嘅嘢嘅。 哦， 哇，係好，呢度好多油水撈喎、 啊。你應該玩到賓州都滾埋 以前就係、是，依家自己玩自己啦。 咁大鑊，哇！即係中國真係今時唔同往日啦喎。 依家真係，如果我了解到啊，全國應該係東莞係。 最點講咧？最文明嘅地方啦，已經係我哋平時成日會評每個城市話咩文明城市噶嘛。 係， 呢啲都係笑話嚟嘅。東莞咧其實真係冇嘢玩，而且咧都係十分之安全嘅，已經算係。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冇噶啦，呢個死值噶啦，啲人話。你冇理由翻轉頭噶嘛，係咪？全世界都睇住嘅。 係，明白，明白，明白。多謝曬你，多謝曬你打上嚟啊！阿黃大仙真係好多謝你。 冇啊， 好多謝你。 因為以前我記得應該幾年前啊，其實好有幸嗰時係咩電台咧，就係嗰個係 開台。 啊，係冇錯，係開台，無意中見到有介紹就 click 啦，哎，聽下就，因為嗰陣咧自己啱出去做嘢，其實都。比較迷茫啦，同埋其實都冇乜方向。聽你哋咧， 係 算係比較安慰嘅。其實 真係多謝。 之前有上， 多謝曬你，多謝曬你。 我其實咧對自己因為要多謝你哋，算係有個大哥喺身邊啦咁樣。雖然 我諗我應該後生過你啩。 我應該後生你少少，應該係。 你記得你咩年啊？ 我八四年嘅， 八四哦，咁你後生啲喎。 啊，你最後生啊！ 細佬係都八五年喎。 係啊，我七一啊，你 有興犀利啊！身體好， 多謝你哋，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黃大仙。 九兄成日坐陰保陽啊，乜撚都好啦。 梗係唔係啦？屌呢排窮到連街都冇錢叫啊！屌。 喂，講真，香港叫街係咪？我成日上我一四一咧，但係我未玩過，其實。係咪呢個係點樣情況咧？其實 哦，香港嘅妓女運作其實嗰個都幾開明嘅，比內地平，因為我睇頭先香港大約工價都係六七百蚊嘅咋，即係港幣。咁如果你過夜 overnight 都係即係過夜大約千五蚊到咯。咁你俾埋 tips， 我諗千七百咁都搞掂啦。 但我相信咧，俾 tips 咧呢樣嘢咧。是不是很 common， 即是不是很常見的。阿師兄，你在大陸你們嫖妓呢， 應該 常常見的呢？你們都沒有給的 嗎？沒有，其實呢，我們說即都是那句，即是明碼實價是怎樣，是多少多少咯。 師兄，你有沒有試過買一隻水煮魚上去叫雞呢？ 買定咩？買定 買定啲水煮魚啊！ 唔係咁點解佢咁講咧？就係、是、因為我上次去嫖妓嘅時候咧，那個性工作者話想食水煮魚，我就買埋水煮魚上去，即係我當佢朋友啊！我好少當啲性工作者、哦、真係性工作者嘅。係， 我都有噶，都有噶，學九兄噶嘛。 多謝你。 呢啲明明就係去屌免費閪嘅手段， 梗 係 買啦！你執明啦， 都要埋，都要埋單噶嘛。 係啊，都要埋單嗱，大哥講得啱啊，都要埋單啊。 不過，心裏邊諗住下次會唔會免費咁解啫。 嗱，咁樣黃大仙咧，呢啲就係老實人啊。九護士呢啲就係虛偽啊，真係。 九護士唔講啫。 黃大仙，多謝你今日打上嚟，我哋傾住咁多先，我哋下一個再傾過。多謝你黃大仙，多謝你。 好，唔該曬。 拜拜。 越做越好啊！ 多謝你，拜拜。 拜拜。 搞笑啊！ 你好啊， 喂，九哥，信哥， 等等先啊，开大啲声先，请讲、哦。 喂，有冇好啲啊？手 喂，好好多啊，大佬。 点解啲雀仔声喺后边嘅？ 雀仔声，我啲靓仔啫，应该啲靓仔。 喂，大佬，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即系你叫咩名？我哋可唔可以讲咧？ 阿强啦，叫阿强啦。 强哥你好，强哥你好，多谢你同我哋即系行咗十年嘅路啊！ 屌，人哋可能听咗一阵咩？ 唔係，不過我中間都離咗隊嘅，我中間我睇先，我應該2005、2006年開始聽你哋啊，嗰時應該係九護士同牛醫生開始投嗰幾集，跟住中間我停咗輪嘅，因為你哋嗰陣時我記得你哋係喺 TV 商上去嗰個網站噶嘛，個網站有好多其他網台嗰啲節目啊， 開台係啊。 好似再早啲啊！即 係再早啲，我哋就自己攞 server 做嘅。 哦， 嗰陣時就攞阿筍哥屋企 server 做嘅。 哦，不過嗰陣時嗰個網站就死咗。 係啦，冇錯冇錯。 係啦，之後就唔知喺邊度揾翻啲新。 咁後面又喺 Facebook 又揾翻你哋，咁跟住就聽翻咯。應該我諗5年前吧，應該係好唔好記得。總之中間斷咗一排，到之後再聽咯，就 keep 住聽。 都唔緊要，我哋其實呢啲係換票性質，即係你大家聽俾面計係開心啦，唔聽我哋都繼續錄嘅其實。 哦，唔係啊，我覺得幾好啊，你哋反正都係。約埋一齊喺屋企吹下水啊，食下嘢飲下酒，咁傾開偈錄埋啫，都係舉手之勞啫，都係。 都係多謝發言人。 唔係 OK 啦，唔好將呢個變成一個責任啊嘛，係咪先？即係你中意錄咪錄咯，咁你錄開錄多幾條，你擺多幾連續擺幾個禮拜，咁我哋又連續聽下。 喂啊，強哥，你不如咧講下你嘅背景先，等咧我哋啲聽眾對你有啲個面目有一啲認識咁樣。 背景啊，小弟就30中啦，而家30中。咁啊，都係工作就都係同大埔有關嘅，咁就一至五都唔喺香港，週末先翻香港。 哦，你係香港人嚟嘅？ 啊，係冇錯。 哦 ，OK。咁而家就通常都係喺內地度奔波。 係咯，周圍跑下咁樣，到去下咁樣啦。 哇，都幾辛苦喎、啊，喺內地跑都。 搭車咯，車即係搭車時間長咯，但係就喂慣咗啦都，因為都讀完書出嚟都喺大陸到而家其實，所以都慣。 阿強哥介唔介意話俾我聽，我哋聽你做聖堂咧？ 同製造業有關咁啊，太詳細就不便透露。 明白嘅。 咁啊，到我呢行就喺香港就都知冇得撈噶啦。其實冇乜喺香港你 香港有邊行有得撈啊？好關照下細佬啊！ 香港行都冇得撈啊！而家 就係嗱，好似兩位大哥咁啦，一個公務員，一個自己搞生意，咁啊有得做咯喺香港。你真係冇乜嘢好做，所以都冇逼住翻大陸而家。 啊！而家真係啊！而家真 係 逼住翻。 如果製造業一定係喺內地裏邊先有得發圍啦。香港邊度有工廠咧？ 特別係我呢行咯，係咯，你話嗰啲咩工業區都係得翻兩個啫，香港， 其實 基本冇廠咁多。 唔係，好似香港嘅工業區都係主要係製造食品為主啊嘛。 屌你啦！而家香港工業區全部吉噶嘛。 唔係。 係啊，工業區做咩豉油啊嗰啲啊，淘大嗰啲 咪係嗰啲咯，係 主要係食品公司咯，而家主要係。 係啊。 香港人又食嘢嘅啫。 冇啦。 真係冇啊！冇曬，冇曬。 系啊，所以都冇计，逼住，但系都 OK 啊，都 OK 啊。 因为强哥喺大陆咩试过嘅咩？有咩办法开？但系打开下我哋眼睛先。 冇啊，都系啲比较啲文静啲咯，我都系譬如睇下书啊，饮酒啊，玩啲音乐啊呢啲咯。 明白喎，呢个真系一个好嘅出路。我觉得睇书系人生好好嘅出路嚟噶，不过好多人唔认同咁解嘅咋。 咁啊，强哥中意啲睇啲咩书咧？又 中意睇咩书啊？ 我哋好少聽到有朋友講話中意睇書噶啦， 唔係我哋而家 即係譬如，收唔收到而家？ 收到。 OK， 我其實我睇書我又唔係睇好多，有時間咪攞去睇下咯。譬如搭車，而家我搭高鐵4个几钟，咁有時間咪攞本書嚟睇下。 明白。 又唔係話睇得好多，係咯，但係就。有睇我冇睇嘅，我覺得就 因為而家紙媒其實好少人睇嘅，因為我識啲朋友嗱、同事又好，朋友好，通常做咩咧？一係玩手機啦，屌你唔係玩手機啊，打遊戲機。睇書而家嗱，我覺得啊，內地嘅文化咧，睇書嘅文化係好過香港噶。 哦，香港不嬲都渣啦，呢方面弱啲。 係，你講得啱，呢個係，即係有培養呢個睇書嘅習慣係非常之咁。咁好嘅一樣嘢，我自己覺得。 哦，係啦，咁我都係我睇，我都唔係睇好多，我都係睇啲人物傳記嗰啲咯，即係譬如 Steve Jobs 啊，又或者 Elon Musk 呢啲，即係近代啲。咁係咯，學嘢咯，咁啊乜都睇啲咯，係。 明白。 前塵十年啊，喂。 前塵十年啦，係啊。 係咯，未開始個 topic。 你好，喂，大佬，我想問一下你一樣嘢，即係好老實講，你今即係呢十年裏邊，你喺我哋個節目度有咩攞到咧？ 其實我聽我都覺得你們兩個都有啲轉變，即係由一開始聽到 再感恩嘅嘢， 係咁神歌轉變會再大啲啦，我自己覺得，因為一開始都係有可能有年輕啲啦，有社會啲啦。 嗰時候都係啊， 我神歌應該爭我幾年吧，應該。 你八字頭定七字頭啊？ 八啦，你應該八頭啦，你。 我係八零。 OK， 咁我就冇，我八五嘅，八四八五嘅。 哦。 咁啊，系咯，咁啊，都笋哥就比较变化啲，咁九护士就都系玩乐人间，所以就我觉得就变化少啲。 玩乐人间啊！ 同埋冇办法，因为工作环境都比较单调啲啊，都系护士我咁就 系啊系啊系，你讲得啱。 咁我就都冇嘅，只 enjoy 喺度咯，即系工作我点讲啦，因为你工作都系搵钱俾你玩乐用嘅啫。 系。 咁啊，强哥呢十年你有咩改变咧？ 呢十年啊，咁好大分别，我自己都 呢个真系真系算系黄金十年喎，而家啱啱好进入咗。 是啊是啊，十年前就畢咗業無奈，跟住冇啦，從而家都變化好大。不過中間都我自己就後半段就暈滯少少，即係就棘啲嘅。咁啊，近幾年就好少少。 係家庭上邊棘一棘你啊，定係工作上邊令到你棘一棘咧？ 各方面都有。 明白。 各方面都有。 明白。 咁啊，強哥，而家你喺 屋企人嗰啲有冇啊？ 在經濟上面已經上軌道未呢？你行一間大陸應該都是想坐過順風車的啦，是不是？ 還好啦，還好啦，不過就 哦咁樣真係 還好啦，還好啦， 真係 lucky 啊！真係香港講得出還好的人都不多啦，已經。 喂，嗱，咁標準不同啊，標準不同。咁可能我自己嗰個要求又唔高嘅。咁但系都系嗰啲問題啦，你香港都其實又冇，都系冇地方啊，自己都系。 咁強哥呢十年成長加未啊？ 我覺得，聽到。 成長加未啊？即系有呢、這 個。哦，成咗啦，成咗啦。 哦，即系有屋企人，有老婆仔女噶啦，已經。 系啊，系啊，系。 咁咪內地人定香港人咧？ 香港。 嗯。哇，咁你太太都幾好喎，俾佢哋上邊周圍走，佢又好放心喎。 咁揾到食啊，冇計啦呢啲。 明白，咁啊，呢都好多事。 好現實啊，真係。 不過其實又坦白講，係內地嗰啲，我哋啲同胞，其實有邊個可以喺自己本省裏邊工作㗎？又 咁又講， 即係通常都係大家真係走啦。係香港人有時係真係幸福啲嘅，就可以去翻。即係講緊啦，究竟我喺屯門定係九龍定新界開工嘅啫。係啊，但係內地同胞 真係走。我諗下。 喂喂喂喂， 系收到。Hello， 香港太细咧，所以冇乜佢哋可能你由读书开始就要喂，系 听到。 Hello， 听到。 我喂，头先顺哥话即系系咯，香港人就幸福啲啦。咁我觉得其实香港冇乜好改变。 師兄，唔好意思，我哋聽唔到。係，唔好意思啦。 大佬，我哋 唔緊要啦，晏啲再講過。 我哋晏啲再講過，好，拜拜。 係。 喂，大佬你好啊！ 大佬你好啊！ 呢個係阿筍哥坐喺度，我喺度。呢位我介紹下，而家電話裏邊嗰位係邊位先？阿老美咧，每日幫每個禮拜幫我哋做串流嗰位。 多謝曬，多謝曬。 真係無私奉獻啊，老美，多謝你。 嗱，其實咧好搞笑嘅，打一個電話咧，打去話，喂，唔該，九護士咧，我感覺好變態，知唔知啊？ 係咩？ 系啊！ 多谢你，真系我真系好感恩你每个礼拜无私奉献帮我哋做呢件事啊！真系 嗱，有两讲嘅，其实咧对我嚟讲咧就好简单嘅啫， 系 因为我识嗰样嘢嘛，就譬如你好似话阿笋哥咁样啦，然后你阿笋哥如果有人叫你，喂，我有张相啊，相白细少少一咩之类，笋哥可能一分钟搞掂，点解啊嘛？ 好撚懶啊！仆街， 有冇錢？ 唔係你 最好一樣嘢就係無私奉獻，你係唔收錢啊嘛。 因為咧，重點係嗰個網頁唔收錢啊嘛。 我、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多謝曬， 多謝，多謝， 真係好多謝你，真係好多謝。呢十年來真係好多謝你啊！ 阿老美哥整咗十年咁撚巴閉啊！ 佢整咗幾年啊，老美哥，同埋將我哋所有嘅錄音放曬上去啊！ 咁撚緊要？ 係啊， 不如你上埋嚟錄音啦！你住住邊頭啊，老美哥？ 你哋住好遠喎、啊，但係 唔緊要啊！我哋香港有幾大啫？ 咁係住。因为咩嘅？你哋好似系住元朗嗰边噶嘛，成日都话去大 陆食饭噶嘛，系啊，俾人怪大陆 食饭。咁我哋成日喺元朗食饭，你都知啦。 唔系，其实九号市场喺嗰个叫街 吓。嗱唔系嘅，就诶，冇问题，入嚟录音好简单啫。不过我咧就住正你哋嘅对角， 喺边度？ 东区筲箕湾。 哇，咁远啊！ 咁 啊 真系好远喎， 真系好远啊，真系。 有嗰個 online， 我哋而家都可以一齊錄音嘅。 可以可以做。 我哋而家我哋實驗一下呢種 VP。 喂，大佬，我想問下你咧，呢個時間我阻唔阻你嘅？即係你真係 OK 噶嘛？ 你哋啊，寫到明星期五翻工時間咧，搞呢個封煙啊，咁可以點做啊？ 你而家係咪翻緊工啊？ 咁係 home office 啦。 哦。 即刻 琴 晚立定到電腦翻嚟打呢個電話嘅。 哎呀，多謝你啊！真係多謝你啊！真 係。啊，老美哥，介紹下自己咧。 我介紹自己，唔係要身份保持身份神秘噶嘛，好似你當初咁樣。 哦，多謝你，多謝你。呢樣我好明白。 唔係啊，咁你可以介紹啲假噶嘛，大佬。 屌，你打又冇劇講啦。 唔係啊，好搞笑噶！你知唔知啊？最當初十年前咧，牛醫生與狗護士咧，所有聽眾啊。都以為是假的， 是嗎？ 有人以為屌怎會有個醫生和護士這麼鬼爛口、這麼鬼鹹濕說這樣的 東西，醫生一向很鹹濕的，屌，這個女士很 變態，醫生通 常 都是，醫生很變態，屌， 你們後期說一說一說，在你們的節目對話之中，暗坑來說，聽到，咦不是喔，真是做醫生和真是做護士的，說那些東西， 大人喔，那就是，唔怪得知我喺饭堂食饭，嗰姑娘望捻住我。 想讲翻句，牛医生唔系医生嚟。 两位等阵先过嚟，我有位朋友仔咧，想 say 个 hi 啊。我老婆啊，就系等阵啦 ，say 个 hi 啊。 喂。 喂，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咁快个人，咁快个人先打嚟封 佢系咪你太太？老美哥，佢系咪你太太啊？ 哦，系啊，系啊，我系佢，我系佢太太。 哎呀，多谢你。 多谢噶。 哦、你老公有冇去嫖妓咧？咁樣， 如果你敢問人，你黐撚線。 你問佢啦。 我今日唔夠膽俾寶寶龍講嘅，就係咁樣樣。佢真係口不擦言啊！雖然我哋俾人知啫，唔好俾人見啊嘛，大佬啊，屌！ 咁啊，咁啊係啊嘛，係好，我交翻俾佢先。 多謝你阿嫂，多謝你。 唔使。 阿九護士。 啊，原來你太太真係有聽。 系 原來啲太太真的有聽，我開頭以為冇女聽眾嘅，因為我哋個節目太過男性主導啊。 梗係唔係啦？我話俾你聽，幾多女聽眾同阿九護士出咗去食飯啊？ 冇啦，有租租巴拿又係瑞典翻嚟啊，大佬。 咪有都講埋俾你聽咧。嗱，當初點解激起心肝咧，將咁多集嘅錄音咧擺上呢個 Google？ 係。 系因为我老婆。 喂，多谢你阿嫂，多谢晒你。 大佬啊，你要去个个礼拜上去 SendSpace download 完摆落部机，然之后再去个电话度听，佢梗系唔会听啦、啊。 我明白，因为咁嘅，我哋点解会想 SendSpace 咧？因为唯一一个唔使钱嘅平台系 SendSpace。 唔使钱啊！你哋三条友仔啊，录音录到人哋开台执捻咗，你哋都未死捻几恐怖。 唔係，我哋仲有一股怨氣喺度，就係、是、對社會有個即係有個怒氣啊！所以就算開台執笠，我哋都覺得應該要做落去。 開台執咗幾多年？我五六年咁滯啊！呢五六年你哋 keep 住好多人聽嘅咧，開台。 開台好多人聽㗎，係 啊， 係啊。 開台多㗎，其實但後期中間咁樣忽然之間斷咗咧，大家都唔知點樣揾你哋。 哦，明白。係 啊， 不過好， 我都有十集係冇咗㗎，直情。你見我擺上 Google 真係有十集真係斷咗，因為嗰時冇任何公佈噶嘛，開台就話馬執就執噶嘛，你哋都唔講我最衰就係你哋開台對我嗰 係我哋，我哋冇辦法知道佢執笠啊！佢當時都即係 我哋跟住錄咗，我哋跟住擺咗邊度啊？ 我擺喺你個 sofa 度咯。 哦， 係啊，擺喺筍哥 sofa， 不過筍哥 sofa 之後啲嘢唔見咗，冇計啊！ 哦，咁冇計啦。不過其實咧，我同筍哥都勉強算係同一個行業嘅。 係咩？ 筍哥係普通啦，係咪？ 哦， 咁我仲 係咯， 我仲講。我做廣告嘅，其實。 哦，喂，咁要介紹工作，介紹工作俾細路。 有工作千祈唔好介紹俾佢做啊！好理氣啊佢。 因為筍哥有時講好多咧關於影相嘅嘢咧，我聽就更加明咯。係啊，哦、我個人有都覺得係啊。筍哥有次，你講你講。 唔係，因為佢做嘢咧，如果你有 job 介紹俾佢，大領攞啊，真係。 唔係喎，阿九護士，你講下講下，有次講咧，筍哥喺行內咧都有啲名氣嘅，勁。 啊，佢係嘅，係嘅，呢個真嘅。 名氣呢啲低於個浮雲嚟嘅啫。 係啦，好啊，咁啊有機會真係揾你嚟喐啦嘛，上嚟。 係咪㗎？唔係我，你可以嚟我屋企嘅，即係我屋企方便嘅。 可以。喂，但係咧，點解要咁樣樣封 keep 住封煙 keep 住錄音咧？其實我真係好多人懷疑咧。見到有個 post 就話：，哇，由11:30做到5:30，做死你哋喎！ 唔係，其實冇乜人打嚟 嗱，呢個真係主因啊，因為真係冇乜人打你哋。 所以大家都懷疑，大佬8個鐘我翻工咩？ 因為我哋想俾嗱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希望俾多啲人有機會上嚟傾下偈啦。第一，第二多謝一班朋友支持咗我哋10年啦。咁喺呢10年裏邊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第一帶嚟大家嘅歡樂啦，第二帶嚟大家第二個角度去睇呢個社會啦。咁 重點係我哋見親面都唔止8個鐘嘅。 係啊，因為我同筍哥見親面都唔止8個鐘嘅，真嘅真嘅啊！ 明白明白，喂，唔係啊，但係點解即係唔介講句，點解唔試下 Facebook Live ？Facebook Live， 因為我哋 係咪要望樣㗎 ？Facebook Live 唔知喎、 啊。屌你！你個鏡頭對咁長都得㗎嘛？ 唔係我部電腦冇鏡頭㗎。 你見到鏡頭？ 我部電腦冇鏡頭㗎， 用手提電話 㗎。唔會㗎，你哋開 live 啫嘛。 哦，不過我又唔識做啊，所以我就即係。咁樣錄音咯，揸支麥，咁之後就電話講，咁之後我翻屋企就剪埋佢就搞掂咯。 唔使啊 ，Facebook Live Real Time， 邊個人喺街，邊個入嚟咪邊個睇咗你做節目咯。 唔係啊，同埋咧有時好多危險啊！我哋咧而家可能講講下咧，講咗佢個名出嚟咁樣咧，我哋翻又要啲後期 啊嘛。 係啊，哇！咪好危機啊！真係 咧，佢成日忍唔住咧，吊鳩佢上司又叫名嘅。 咪好難忍咧，啲真係屌。 咁樣 係， 成日都聽到你哋 突然 間 剪咗我 嚟。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其實聽得我哋多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叫咩名啊，因為我哋咧久唔久都會漏筆。初期是爆得最多的， 初期爆，因為都不知道怎麼叫就爆了一個名字出來。 然後我想很多人呢，如果由開頭可以聽都知道我們叫什麼名 字。屌你了，在醫院我告訴你，試撚過有人無緣無故拍撚了我膊頭。 喂，嘉士， 喂，九護士，我當然不肯認啦。 我跟然後我試過有個同學跟我說，喂，你是不是筍哥啊？是不是？然後呢，即是說我那時候讀緊書，我說我話你講咩？ 唔係呢單都未算最恐怖啊！大佬，我講單嘢俾你聽啊！佢喺嗰個阿牛醫生試過睇症，有個病人入嚟睇完症，佢問阿牛醫生：咦，你咪做電台節目牛醫生？阿牛醫生幾撚鎮定？佢即刻講：我唔識佢嘅，屌啊！即刻叫我出去俾錢，之後牛醫生即刻屌鳩我，佢話：喂，你將條拎聲攞去邊？我冇將條拎聲攞去邊啊，大佬！因為佢而家即係佢以前就唔開得名啦，而家更加唔講到嘢啦。 而家得啦， 我想講呢樣嘢啊，大家當好件事啦，牛醫生。 而家牛醫生升官發財 啊！係啱啱啱。 但係講呢單嘢真係好笑，牛醫生係最大鑊嘅，你明白？ 牛醫生係真係最大鑊啊！因為牛醫生而家佢有時要去立會開，即係要去立法會開會撥款嗰啲嘅，咁如果俾人認得，佢真係死梗啊！真係。 唔係最大鑊啲唔知咩？係你聽翻牛醫生啲錄音啦，牛醫生係講得最撲街、最鹹濕嗰個，你明白？ 哦，咁啊係啊，佢係真係好撚鹹濕喎，撲街真係。佢而家連金鑽都唔夠膽去啊！真係㗎，因為佢驚俾人認得啊，因為如果俾人認得咧，佢又真係大波啊！ 即係佢大鑊嘅原因係人哋會公開咁樣質疑你。喂，你 點解你去金鑽啊？點解唔去金翡翠？ 你喺記者見到你，哇！你唔係啊嘛？ 喂，其實金鑽同金翡翠應該俾翻啲 commission 我哋。 氹你死人頭！ 係咯，我哋嘅聽眾都知道有呢兩間店喎。 而家冇啊，冇得俾啊！屌你，你冇啊，冇呢嘢。我諗人哋你想對話俾你聽，我將你間嘢大肆宣揚，俾人打咗身添啊！屌你，聽人哋茶飯冚撚咗你撲街啊！屌！喂，大佬啊！我呢十年来第一样嘢好感恩多谢你。第二样嘢就係、是如果有机会我想同阿筍哥请你食一餐嘅，真係 简简单单啦，冇问题嘅，冇问题。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我为我老婆啫嘛。 唔系阿嫂，阿嫂肯听我哋真系好嘢，即系咁男性主导嘅节目都有阿嫂听咁 好啦，借住我哋喺度话，仲可以擦下老婆鞋啦，几好。 不过宝宝龙有一样嘢同阿嫂好唔同，宝宝龙唔捻听我哋嘅节目嘅。 宝宝龙有个好处就系唔阻住狗护士去叫鸡噶。 唔系，佢亦都唔听我哋嘅节目，佢讲你又唔信。宝宝龙最好一样嘢就系你讲俾佢听，喂，我叫鸡，佢唔捻信。佢唔信你去叫雞嗰嘢好喎、 啊。嗱有咩啊？如果佢聽你節目咧，佢真係會信啊！咁就 哦，咁啊係啊！最好一樣嘢就係佢唔聽又 唔係嘅，即係咧，如果咧我後生嘅時候啊，即係講緊呢個迷思咧。在我十年前已經有呢個疑問嘅，啊點解啊寶寶龍完全覺得冇問題嘅咧？咁我試過兜口兜面問寶寶龍嘅，寶寶龍話：你唔俾佢去，佢到尾都係去噶啦，你即係啲擋唔住嘅。 咁啊係， 所以阿寶寶龍本身係一個開放嘅現代女性，係一個開放嘅現代女性。我希望有更多女士可以跟寶寶龍學習。 我 你识唔识 send 你老婆去宝龙度训练一下？ 唔使啊，我讲样嘢俾他老美大哥。阿宝宝佢做一样嘢，点解宝宝龙咁开放咧？佢上亲嚟我屋企啦，笋哥咧都系剥一条棉裤得条底裤嘅啫。咁咧，我老婆次次见到咧都系好冇问题啊，即系见咁多年都系咁。 嗱，但系 冇问题。 头先啱啱有个听众问咧，我哋系咪两个人着埋同一条底裤？呢个系错嘅，因为咧狗护士系着 T pad， 我系着孖烟通嘅，所以咧我着条底裤喺佢屋企系冇问题嘅，我认为系。 所以我老婆见得多都好开通，即系你上嚟屋企，咦？屌你点解个马佬唔捻？ 不过你初头第一次嚟，最好都系着翻条底裤。 你两个咁讲完咧，搞到我唔系好敢上嚟啊，同埋要着多几条底裤先上嚟。 唔惊，我哋对男人咁兴趣啊！ 两个马都成日着底裤录音，你谂下画面都好变态啊！ 都几变态啊，唔系讲笑真系。 好啊，再祝我哋啊，再听多十遍啦，都系嗰句，你哋肯录咧，我啊 keep 住肯摆上去嘅。 多謝你， 希望我捱到咁長啦。 唔係，筍哥可能就嚟冇命， 應該搞唔掂啊！應該十年唔得啦，錄多四五年都應該 OK 嘅。 希望你有四五年命啊！ 錄緊音啊！我老婆問緊呢段對話係咪錄緊音啊？ 係啊，全段錄音嘅。不過你話唔出，我就可以唔出嘅。 你識唔識同你老婆講啊？講啲我啲宣言，我哋幫你擺上網。 唔係啊，你唔記得啊？你成日都唔計使嗰錄音啦，你知唔知啊？ 啊，係咩？ 有間出帖問啊，喂，點解第二季冇第一集嘅？我叫你聽翻第二集啊，一開頭你就問，喂，唔好意思啊，上一集錄咗，不過遞咗，唔好意思。 啊，係咩？啊，係喎，我哋真係有咁嘅興趣啊，以前。 點解咧？因為咧，有時咧錄完之後咧，我哋覺得個營養唔夠啊，太多廢話喺裏邊。 啊，係喎。 咁我哋咪會洗咗佢咯。 但唔係啊，上次真係好多次都係唔覺意過洗咗啊，你哋。 我唔覺意洗咗亦都有。咁呢個啊狗護士啊，因為咧有咩同埋咧錄下咧有時冇電啊，咁然後咧發現條聲咧 record 唔到啊， 乜咁過癮㗎？ 係啊，我哋揸支麥用啲， 我話你聽，我哋真係好低科技嘅啫， 用啲最低 tech 嘅嘢錄㗎咋我哋。 我哋係揾嗰啲咧記者錄音筆咧，唔知 奧林匹斯啊， 係啊係啊，哇！真係陪伴咗我哋好多年啊，呢支嘢。 係啊，第日要買個支我哋要。 係啊，都好啊。 唔係喎，我想問一樣嘢，我冇記錯嘅話咧，筍哥。当初叫筍哥，因为筍哥是 Tennyson 啊嘛。 系啊，你讲得啱啊， 系啊， 啱啊， 系啊， 你讲得啱啊。 你都记得我，你讲真，你睇问我咧，我系答唔到嘅。 你講得啱啊！阿筍哥真係踢啲筍，不過佢踢啲筍啲嘢就真係好撚渣屌！因為踢啲筍啲嘢全部都我做啊！而家屌， 筍哥係幫阿開台做噶嘛？係 啊， 幫你同阿教頭醫生錄，咁你就叫做筍哥。後屘牛醫生成日都咩啊？要做替，要揾個替工，就揾個筍哥入嚟咁啊！ 啊，冇錯冇錯， 可以咁理解嘅，都係咁上下啦。 係咯。 牛牛唔係講好多次，其實講真， 牛牛做咗一個節目，大概好似兩年到嘅牛牛做咗。 我諗佢錄咗十集都冇肯定。 牛牛咧，其實你哋有分開台咧，第一季第唔知係卅二集最尾咧，你叫做咩大結局雙鑊熟嘅類似。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得咗之後咧，但點解假牌又要整個第二季出嚟喎？點解嘅？ 因為開台本來第一我哋錄完就算數噶啦，咁後屘咧大家傾傾下都話，唉，屌繼續錄落去啦，咁啊整埋第二季出嚟咯。 哦，你可以喺 Wikipedia 寫一個有關我哋牛醫生與狗護士嘅 description。 你唔好咁撚懶啦，你寫都自己寫啦，屌你叫人寫。 佢啲嘢真係熟過我喎，我完全真係冇曬印象。 唔係你個撚樣洗腦啊，平時食得藥多啊，屌！ 我撚記得咗，原來有分第一。 你個撚樣食藥食得多，唔好怪個老味，佢食藥食得多，食撚懵咗 啊！嗱，好奇怪嘅，你兩個咧剪完一次就唔會再聽翻嘅嘛，係咪？ 狗護士係聽嘅，應該。 我會聽翻嘅。 我就唔聽嘅， 係，OK， 好啊。 喂，多謝曬你啊，今日大佬。 唔使多謝，大家開心啫。 好啊，我 有機會啊， 我哋 繼續 Facebook 聯絡啊，有機會揾日入嚟啊，傾個偈啊。 喂，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OK， 好， 拜拜。